小明，这是 哦，这是麦。 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麦，我是小明的新朋友。 麦克，你好，我叫兰兰，我是小明的同学。 兰兰， 他叫兰兰。 兰兰，他有多大了？也是16岁吗？ 不是，他15岁。 你是？ 我是。 没事没事。 哎，麦克，你是哪国人？是英国人吗？ 哦，我不是英国人，我是美国人。 兰兰，这是什么书啊？ 这是秘密。